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啊，这个英文不太好啊。然后现在是晚上时间的20: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很高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982呢，不仅可以听，而且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可以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快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吧。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期的完整的视频回放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可以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 UP 主漫游嗨翻天，这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视频节目完整的一个回放。 嗯，那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感到非常开心的话呢，欢迎来这个佩戴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呢，就叫做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建立了，那就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的加入哦。 对，今天是一个什么天？今天是一个思念的天。为什么？因为下了雨啊。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梦，今天大家又做了什么梦呢？反正今天我的梦就是我们的大能猫老师啊，所以今天 那你梦想成真了也是挺快的。 这个时候大能猫很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看着我，我觉得现在应该请出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玩策论创始人，自媒体也是自媒体的大 IP 啊， 嗯，大 能 猫 大 老 师， 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又见面了。嗯， 哎呀，大老师，刚才我说这话的时候，你的眼神好像飘出一丝丝的啊， 给你个眼神，你体会一下。 嗯，我已经体会住了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这些年游戏变了，你变了吗？对不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走了这么远，你变了没有？ 对，你变了没有？好，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点击我们的二次元大资讯。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我是徐克。 怎么不说 Fresh Radio 了 啊，这个英文可能有一点点捉急啊。嗯，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就是大能猫大老师，欢迎大老师。 欢迎大老师。 大家好。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游戏资讯吧。嗯，来吧李克， 啊， 你先点击一下。 啊， 对，为大家点击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游戏资讯。 有一款这样的飞行游戏叫做 Loner， 是这么读吗？ 嗯， 我英语也不太好， 没关系。 玩家呢，通过拖拽屏幕来控制飞行，音乐呢就是游戏的亮点之一。在平缓的飞行中呢，可以帮你找到内心的平和。你可以在这个 iOS 和安卓呢都可以下载到。没有尽头的目的地，飞行平时向前，平速向前行驶。那当你打开这个游戏呢，正如这个游戏的名字一样，一种孤独与平静将会感觉向你袭来。那么有玩家这样评论他，名字和角色名都取得很好，是有良人盼归的少年，也是无尽飞行的寂寞。这个游戏我还没有体验过，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水友已经玩上了。 这款游戏啊是这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当你点开这个游戏，然后你的面前就是天空，然后你就会一直的在那块飞，然后景色是不变的，音乐也是不变的，然后就无穷无尽的往那边飞。说实话，我觉得这款游戏很适合放在心理医疗的这种程序上。 嗯， 大老师，你觉得这个催不催眠？如果这么一款游戏， 就是曾经有一个在 PC 上的游戏，然后这段时间被很多玩家吐槽叫无人深空 啊， 就是一个也是外太空探索的一个东西，就不停的飞，然后去星球，然后去，对吧，做些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太水了，你这辈子探不完这个事儿，所以说有很多差评，也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这个游戏它就是不停的飞是吗？ 对，我觉得它可以作为这个排解任何烦恼的让人静下来的一款游戏啊，反正也是期待大家对它的评论吧。嗯，另外一条，8月22号呢，熊猫直播发布了一则这个游戏的禁播公告，那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公告中指出什么呢？根据这个文化部的不提供 GTA5 如龙、热血无赖、HEZ1、黎明杀机、13号星期五等含有禁止内容的游戏的要求，也就是说熊猫直播即日起将停播这六款游戏，未来呢会对游戏直播的内容把关，加强自律，规范秩序，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嗯， 啊，这个事情可以说在这个直播界算是一件大事了。我不知道大老师怎么看。 嗯，就是这种条条框框的东西其实是，嗯， 时常发生了，就是不论是说在电影啊或者动漫还是有美剧还是游戏领域经常会有，算是怎么说，就是这么长时间看过来算是正常行为了。 对对对， 那只不过就是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话造成的触动比较大，甚至像最近很多那种 H1Z1 的玩家，他们的反馈可能就是说那现在不让直播了，那么就是很多靠这个以此为生的这些直播的主播们怎么办。 嗯， 这是他们对于这个群体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另外呢，一些喜欢这个游戏的玩家，他本身他害怕游戏可能在就是禁止直播之后，会不会比如说不让 啊不让玩了 之类的。 嗯， 对。 好像直播可能跟玩还是两回事，他可能怕这种效应的传播，但幸好没有进了我们的绝地逃杀。 嗯，绝地求生大逃杀。 绝地求生大逃杀。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些关系跟你应该关系不大，李克是吧？因为这些刚才读的游戏跟你来讲，就如天文天书一样。 真的没有听过，像那个电脑型号一样。 对对对，好，以上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一周这两天吧发生的资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你看这些年游戏变了，你变了吗？大老师，你怎么从字面了解这个意思呢？ 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们玩游戏的话，平台在发生变化， 嗯， 然后呢一同时就是游戏的一些种类模式也在不断的就是说相互的杂交，然后衍生出新的玩法。 对， 那这个很正常，人一定是会变的嘛，然后科技也在变，然后我们玩游戏的平台和游戏的玩法一直都在变， 没错， 非常正常。 你看我们的头发这几年是吧，依稀发际线慢慢往后变啊，我们的眉毛越来越稀疏，我们的眼睛越来越 黑变白， 对，越来越不透彻啊。这些年反正我是变了啊，这个李可也变了， 眼睛的度数也一直在上涨， 对，你看这个鱼尾纹， 皮肤也熬的黑眼圈在一点一点变大， 哎， 眼袋都快掉到地上了。 这些年我们都变得好像不如那么青春了，游戏却变得那么好。 为什么不能乐观一点呢？ 游戏却一直在 乐观一点， 不，但因为玩游戏我们一直在保持着青春。 其实没有，我觉得这些年玩游戏我越来越比不过青少年们的手速了，真的，他们真的速度非常快。那其实说到这些年游戏的变化，我觉得咱们就先这样，咱们先说说各自接触的第一款游戏是什么，好不好？ 嗯， 来来来， 第一款游戏我得想想。 那我先来吧。 啊， 我接触第一款游戏是我特别小的时候，然后我爸给我买了一台 FC。 对，然后 哎呦，叔叔真是 这个其实 善解人意啊。 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小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吧，他在内蒙工作，离我比较远， 啊， 所以说他能够就是说平时与我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说他就想通过游戏机的方式，比如说带就是父子两个人一起玩游戏，去拉近这种 玩游戏的时候就要想到爸爸。 多少会有点，像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魂斗罗，然后就因为魂斗罗是两个人一起玩的嘛， 嗯， 你觉得很厉害，因为他可以调三十条命。 对， 然后 还可以借你的伙伴用。 对，然后甚至包括那时候他们那些卡带有正版的，还有那种就是中国特色的 N 合一的那种卡带。 嗯， 然后比如说什么洛克人啊，包括什么西游记啊，然后包括那个马戏团，因为那时候买那个游戏机还赠了光枪，还可以打鸭子。 嗯， 其实对，就是乐趣还是比较多 的。那个时候挺互动的啊，这个。 对，现在反而说这样的玩法比较少。 对，那像我吧，其实像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呢，可能那个时候电脑游戏呢已经相对比较普及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电脑游戏跟这个小霸王我都玩过，一个就是刚才大老师说的魂斗罗呀，还有坦克大战啊，这些游戏机上的游戏。另外呢就是红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当然玩过， 电脑上，对，电脑上单机游戏接触的相对比较早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国家，然后和对面 PK。这个游戏是不联网的哈，就是单机游戏。 对， 嗯，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抢滩登陆，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也玩过， 就是、也是枪战类的。 你就自己拿个枪在那儿， 就定点射击嘛， 对， 枪战类的，然后 阻止人登上这个塔。 基本就是这一类了。再了就是4399在线小游戏，是我那个时候小学以前的最爱。 这什么呀？这是。 就是在线小游戏啊，有双人游戏，有单人游戏，或什么换装类的啊，经营什么饭店类，就一般就是小女生比较喜欢玩这种游戏。 嗯，可以。那大家，你说，大老师，其实你说咱们接触到的这几款第一款游戏，算作主机游戏吗？咱们其实是不是大家接触第一款都应该是主机游戏 ？FC 就是应该算是主机游戏。 嗯， 对。然后 PC 因为我 的话就是，就看吧，就是说是连着电视玩，还是说，就是抱着电脑玩？ 其实我接触的第一款游戏是手游。 啊？ 对， 你00后啊？ 没有，贪吃蛇，不是，对，因为我最早是拿手机玩， 俄罗斯方块， 对，那会儿连小霸王都还没有， 对，所以我就想，这个游戏机和这个网络还有手游，其实有时候好像就是相对来说并驾齐驱的，也分不清哪个先后哈。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咱们说今天说讨论这，你看啊，基本可以说主机游戏、这端游和手游可以说是一块出现。 嗯 啊，如果咱要说 GBA 那种算那种，哎 ，GBA 和 SP 这种算什么呀，大老师？ 掌机啊。 啊，算手游吗？算是 那跟小霸王算是一种吗？ 是吧？ 跟小霸王算。 小霸王是连电视的呀， 小霸王应该是主机， 它是山寨主机，它是就是山寨的 FC 嘛。 对。 哎，你知道发展到现在那个体感游戏，就越来越科技感了。 对，哎，说到 GBA， 大老师肯定玩过， 玩 SP 是吧？ 对， 你玩过吗？GBA 你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刚刚你们一直在讲 GBA， 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的岔开话题。 其实它是 NBA 的一个变相的一个暖心兄弟的一个球赛，你知道吧？啊、 你再给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吧！我虽然傻，但不至于愚蠢，好吗？ 恶意误导，恶意误导。 对，为什么 NBA CBA 你都信了？ 我要问大老师 ，GBA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GBA 的话是任天堂在就是本世纪初推出的一款掌机，对，然后呢，它一开始的话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盒子，然后你可以抱在那玩，然后它那屏的话呢是没有背光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晚上想在被窝里玩的话，它有一个配件是小顶灯。 我知道了，是不是那时候玩俄罗斯方块那个掌上游戏机？ 不是不是， 你那个就太弱了。 GBA 是彩色的，而且是需要卡带。 哦， 对，然后 GBA是可以换卡的， 就是可以玩那个俄罗斯方块那个小游戏机。 那你说游戏机最早是里面是滋水套圈的那个呢？ 那个叫无情碾压。哎，那个到底叫什么呀？我现在好想知道。 那个就是普通的液晶屏，就是它的游戏可玩性跟那个文曲星差不多嘛。 对，哎对，还有文曲星这个神奇的存在， 就是他们 那时候都是算比较豪的同学才 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的我们国内的一些电子厂商啊，就是非常丧心病狂， 对， 就用打着电子词典的名号，然后给你卖了一个就是普通的那种小的液晶屏，黑白液晶屏游戏机， 对， 打着学习机的名号卖给你一个山寨 FC， 对， 但是却为我们中国游戏玩家早期的这种对于掌机和主机的意识普及做了巨大的贡献。那后面的话就是那个 GBA， 后面还有一个升级版本是 GBASP， 它是一个翻盖的，像正方形的，然后一翻开，它有很多的升级的部分，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握持感的话会稍微好一点，因为你两个手会离得近一点，但是玩时间长手腕会疼。二呢是它屏幕会稍微大一点点，与此同时它有了背光，就是你躲在被窝里玩的话，你可以看见屏幕有什么。 对，哎，其实 GBA 是当时那一个基本说可以记忆吧，那会儿基本就玩这口袋妖怪，是吧？ 对，你知道这你看你就是你只有口袋妖怪，那就只能玩口袋妖怪了。 但是发展到 SP 之后，这游戏可就多了。我记得当时有一款游戏叫《光明之魂》，还不什么。 那时候很多，包括《星之卡比》《恶魔城》 啊，对 对 对， 然后还有、 恶魔城也相当经典，那个闯关你知道？ 还有专门在那个 GB 上的拳皇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战略战棋风格的游戏叫《高级战争》 啊。 我感觉我可以走了。 哎，对对对，不， 而且就是 GB 是真正意义上任天堂，就是说算是进入到中国市场的一个主机品牌，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中国公司叫神游，是负责代理就是 GB 和 GBSP， 那时候他们的品牌叫小神游。对，但是跟那个就是日版的相比的话，有很多功能上的阉割 啊、 但是也能玩。 OK OK， 没有我在看这个什么啊，就是说这个其实你说那会儿大家就是说最早那批吧，无论是 GBA 啊 SP 还好，也是大家过了。其实没过多久，就是自从拨号上网宽带普及了之后啊，就是大家不用拨号上网之后，就这个端游几乎就是霸占了整个了，是吧，大老师？游戏机，还有这是电脑， 对， 是吧？ 其实端游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间那么猖狂，是因为后来就中国出了主机禁令，对，然后就主机是就国外的主机是不允许在国内进行流通和销售的 啊， 所以说。 怪不得那会儿都是什么港行啊，那 对，就是没有国行嘛。你像索尼国行是2015年1月才正式在国内发布了 PS， 所以说是比较靠后的。中间十多年，其实，因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原因，然后包括其实有些是不好说吧，就是，同时与此同时 PC 的好处在于它便宜，二呢是就是它可联网，三呢就是，盗版传播。对，因为主机的话，其实那个时候你即便你玩盗版的话，也没有那么方便。 嗯， 那其实是不是这种不同端游的这种体验，可能对于不同玩家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就像原来玩那种和现在的这种，肯定情怀上感觉不一样。 对，我补充一下啊，其实那会儿你看到，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不明白，那会儿我记得端游大家会特别喜欢玩大型的这种角色扮演，比如说《魔兽世界》这种大型游戏。大家可以40个人下副本，然后组队用 UC Talk， 当时是吧 ？UT 啊 ，UT， 在 YY 出现之前有个叫 UT， 新浪的那个， 然后还有 IS 和 TS 啊，对对对，然后大家用那个指挥，然后下团每天恨不得开荒，能开荒7-8个小时，40个人，还有外边两个团待命，就一个工会。那会儿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玩这种？是因为有时间吗？ 就是你没别的事儿干，相对来说。 哎，那因为那会儿大家有时间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工作之后你能够玩，花那么长时间玩游戏的，就是精力和能力越来越少了呢？是因为你需要上班。对吧，然后呢你除了应付工作之外的事情，工作以内的事情之外，还有各种人际关系，然后甚至包括你还要掰着手头看，比如刚刚进入职场你要看你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就是事情比较多，然后你白天累了一天回来之后，然后你团长跟你说来今天晚上咱们下本开荒，你是要骂人的好吗？ 这个时候跟你说，哎，你怎么加血不行啊？外边替补，哎，你 DKB 不行，这件装备不归你。 啊、 什么这？哎呦， 更方便的时候是拿手机开一把游戏。 所以说就是，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更多的用户其实他是通过手机去上网，相对来说 PC 会少一些。 对，现在是手游了。 对，所以说游戏如何做的短平快，无形当中是决定了游戏是否能够流行的主要原因。 嗯， 是。李可那会儿是不是没玩过《魔兽世界》盛行的那会儿？ 没有听说过，但是那时候大部分是班上的男生玩这种游戏比较多。 啊，你班男生还能去玩《魔兽世界》吗？ 对， 你确定不是《魔兽争霸》是吧？ 有啊，他那个什么。那个时候小时候的铅笔盒上的贴画，经常会贴他们那种游戏的贴画，像魔兽争霸，其实我当时也不太懂了，但是明白就是他们玩游戏那种。像女生呢一般都会玩一些什么劲舞团啊， QQ 飞车呀、 嗯、 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 不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些人在网吧打开这种游戏，真的我这 很多的 鄙视的眼神就投过去 了。 是非常火，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是非常火，虽然说我不是这些游戏的受众 啊。 那像那时候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除了在跟几个同学比如就是说下课之后然后一块去玩那个魔兽争霸三或者偶尔玩魔兽世界之外呢，很多人其实都是在玩这种偏休闲向的游戏。 哎，对对 对， 好像还有一个叫泡泡糖还是 QQ 糖。 泡泡糖。 对对对，感觉 QQ 糖也有，也有 QQ 糖啊，也有也有、 啊， 后来就变成 QQ 糖了， 对 吧？对， 然后像那时候，比如说像那种竞速类的游戏， 嗯、 还有什么就是什么 QQ 音速，然后包括那个跑跑卡丁车， 好像还有一个打篮球的叫什么？ 街头篮球 啊，对对对，街头篮球。 街头篮球，对 对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挺火热的。 就是说，像那时候就等于是几种吧，一种就是所谓的 RPG， 就大家、 嗯。 进入到一个大的服务器里面，然后去打怪做任务升级，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就开房的游戏， 嗯， 不是那种开房，就是说 我知道 给大家房间制的那种，比如说像卡丁车其实也是， 对对对， 几个人然后 进入啊这种， 对 对 对， 街头篮球也是，甚至包括说 CS， 对对对， 这种模式，那其实也是让大家几个人，对，所以说这种 明白 这种， 哎，你们觉不觉得曾经有一度啊出现过两种游戏并存的年代？就是这个魔兽世界为首的这种大型角色扮演， 嗯， 比如那会儿其实还有剑侠三啊什么这种啊，剑网三啊， 还有梦幻西游 啊，对对对，就这种、 嗯、 这种游戏和一种即时战略游戏并存。那会儿应该最早叫澄海三 C， 即时战略 是 CS 那种吗？ CF 即时战略，哎，也算， 嗯， 即时战略， 对，这个得科普了 啊， 即时战略 RTS， 那为首的就是魔兽争霸、星际争霸， 啊、 包括红警、 哦、 包括帝国时代这样的游戏。 嗯， 那这属于即时战略。 那刀塔算不算啊？ 刀塔的话，其实它后面，因为即时战略的话，你是需要同时操作多种的部队、混合部队， 嗯、 然后去进行对敌人的那种进攻。同时，你需要考虑，比如说在游戏当中的一些，比如建筑布局、兵种的那个分布、 嗯、 以及经济， 嗯， 然后以及包括游戏的节奏。所以说呢，考虑的因素比较多，那可能很多人觉得上手非常难。一直到今天，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星际争霸》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游戏。 嗯， 那。所以就会 星际争霸确实很变态，我觉得。 所以说就会有人愿意说把里面的单个的兵种，特别像魔兽争霸三把英雄这种就是单位职业推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愿意说我只操作一个英雄， 嗯， 如何的去跟别人进行战斗，甚至包括说在很多职业的那种沃尔三选手、魔兽争霸三选手当中就有那样的操作，比如说恶魔猎手，然后就前期直接出来去骚扰对手，让他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哦，对对对，单线骚扰，这边拿兵去打别的。 对，然后甚至包括是比如说操作那个死亡骑士， 嗯、 然后带骷髅棒什么的去对敌人骚扰。 对对对。哎，看来大老师那会儿魔兽争霸玩的不错呀。 玩的比较多，甚至包括是。 哎，真的，咱俩我跟你说，就魔兽争霸，咱俩得讨论一下。我看咱们水友有时候这个玩 QQ 飞车玩过2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魔兽争霸的？大老师那会儿魔兽争霸玩什么组啊？ UD。 啊，真的啊？ 对。 你是什么战略呢？双兵营。 就是。 对，双兵爆 是吧？双兵要爆十日 队，是吧？有时候死骑，然后配合那个 小骷髅、 骷髅棒 啊， 然后还有 就是带大骷髅连甲军呗，那个 就是天地双鬼啊， 啊 然后对，然后就是那个食尸鬼和那个石像鬼 啊。我如果优地，其实我比较喜欢双兵营爆食尸鬼那个，因为前中期比较强嘛，那一 对。然后中期比较就是科学的玩法是那个骷髅海。就是死灵法师那个还有脚踏车、对，然后过去然后卸尸体夸夸一卸，然后老头小棍一挥 我一脸茫然、要不我先出去坐会儿。 我那会儿喜欢玩精灵组，虽然说精灵是最弱的， 精灵的话是打亡灵很厉害，因为那个小精灵自爆、 自爆了， 对、 对，但是精灵因为那会儿大部分选手都是什么兽族啊人族你知道，所以精灵族就显得稍微弱一点，尤其是小精灵没什么攻击力嘛，它只能爆、 对，然后是包括像人族兽族啊，它会有塔流 Tower Rush、 对对对 对，然后 尤其人族的塔流相当过分， 早期的人族是可以直接买塔然后扔 对，而且四五个农民敲一个塔，那速度在你基地旁边你知道吗，就立起来了， 但是后面就几个版本补丁补完之后会削弱，所以说那时候兽人的 Tower Rush 会比较厉害，像那个、就剑圣，然后因为它速度 对而且剑圣的所有攻击力来讲应该是所有种族中应该最厉害的一个单挑英雄，应该 因为他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 镜像 暴 击 那 个被动 的 致命一击， 那个非常厉害。 OK 咱们聊个别的吧，这会儿离合已经觉得这个 没有 不太行了，天输了是吧这个所以你说那会儿其实出现一度这么并存的这个，那现在大老师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游戏的热潮过去了，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很少有人，我上魔兽世界都很少有人在打25人团了，别说25人团，10人团都很难了。 是 玩的人相当少，而且很多人感叹说：“哎呀，回不去那会儿开荒的年代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游戏热潮过去了吗？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暴雪这些年对于就是魔兽世界这款游戏的改变非常多，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老的玩家会就是登录游戏之后觉得说我不会玩了，那新的玩家说你游戏系统这么复杂我也玩不了了 啊，对， 那 技能很多，这个 那很多人其实会把它归结于就是说那个暴雪不能天天听着玩家在发帖说是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其实是也是一种时代的变迁，就是用户的需求在变，他们不是说会觉得暴雪不是说他们做游戏不好了，而是说现在的游戏玩家不太热衷于或不太需要这样的游戏了。 是不是因为现在暴雪爸爸把精力都放在守望先锋去了？ 也不完，就是守望先锋它诞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 风暴英雄的死亡， 不是，就是因为玩家需要这样的游戏，需要更快的节奏，然后呢 更快的节奏， 对，然后更直接的这种互动，而不是说 那以后会不会像魔兽世界这样？ 对呀、这种大型角色扮演的就没了呢、 就是在短期之内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少，因为还是的话，你花多长时间愿意把一个角色培养到110级呢？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不是玩魔兽的很多玩家也在减少呢？就是原来一直 玩，就是别说魔兽了，你其实魔兽就引发成就这样一种游戏流，就对你来讲直白一点的话讲，就是一个人装备有存档的这种游戏模式，你知道吗？就一路上线装备慢慢打，等级慢慢升，一点点提升，这种游戏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你对于这个角色的养成是没有尽头的。 所以其实从游戏这方面也能一方面反映出来我们这些人的一个需求哈， 对， 他可能对于这种稍微占据碎片化时间的游戏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且就是用户玩家来说他需要阶段性的获得满足，比如说像 MOBA 类游戏，就是打英雄联盟，那最起码来说我跟另外的四个人组队，我总有一半赢的机会吧， 对， 当我这局赢的时候，那么 OK， 那么我单局对战这个需求的我满足了，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概率是50%嘛，对吧？然后那其实非常容易获得满足。那另外就是说，这把不赢了，再打两把，总会赢嘛，总能遇到比我更菜的嘛。那另外呢，就是说 ，OK， 那我总是赢的话，那我如何再获得进一步的满足呢？就是 MVP 啊， 我这把得了最高的分，我可能不一定杀敌最多，但是我可能有很多的助攻，我打了很多的钱，我装备出的好。所以说，就是玩家的满足感会不断的被满足，甚至包括这把我输了，我是输的这一方的 MVP， 我是对吧？然后我拿的人头最多，然后 carry 全场，虽然没 carry 动，但是他也会获得满足。 是不是也可以说，就是现在大家不管是玩游戏还是做什么，可能都更有这个功利性的倾向了，就我立马能看到这个回报。 那这玩意儿就是为了开心嘛，这很正常，非常正常。 你像原来他们那个游戏，可能英雄的这个装备啊什么还得升级，我不太明白。 对，就是因为这样的 需要一个至少需要一个时间和精力的。 RPG 游戏的话，首先你的角色成长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对， 甚至包括比如说像早期传奇这样的游戏，你都不知道你的角色能不能满级， 对， 很多人升到30级之后根本升不动， 那经验值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魔兽还好，因为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你满级只是一个开始， 满级才是开始， 对， 对， 那你需要不断的去提升你的装备，不断的去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副本，不断去征服竞技场的对手， 然后不断的去拿下战场。 嗯， 那这个面临问题就是说，你的这种满足感是不断的被人往上提上去的。 嗯， 好，行，大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块儿，半点片花先过来，咱们下半场继续跟大家聊。这些年你变没变呀，同志们，我变了。 INF，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这个游戏 欢迎大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啊，这里是活力调频。哎呀，这个 title 啊，头衔太多了啊，我有时候有点练嘴皮子啊。来，我再来一遍快版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好，我是许可。 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不要惊讶，我们这是一档正常的游戏节目，刚刚那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误播啊，插播。 对，可能是误。来来来，今天还是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以防现在打开收音机或者观看视频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欢迎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 哎，我们这水友好像都很怀念我们曾经的猜歌名 啊。真的，你们想要猜歌啊？ 非常期待猜歌环节。 说了这个事，为什么说很多人？ 上面刚刚还有一个网友说可儿变乖了，不让大老师猜歌名了。 那咱就这样吧，咱们是一个民意这个啊，好不好？咱们比较注重民调啊，这样你们要是打一吧，好不好？对，打一打一打一。 想要猜歌名的来一。 对对对，你们想要猜歌名就打一啊！如果打一的人够多，咱们就开启猜歌名。 想要大老师唱歌的打333啊！ 这个我估计 我就不来了， 应该看不见了。 我拉黑你们。 哎，大老师啊，来，其实上半场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憋在心里啊，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会儿有一款游戏风靡全球，可以说风靡咱们国家。李可玩没玩过？叫网页游戏那会儿。 我刚刚不就说了吗？4399在线下 那个是小游戏， 那个不算网页游戏， 那 网页游戏 也算也算也算，因为网页游戏它技术在之前的是更多是依赖于 Flash 这个技术的发展 啊。 哎，那我知道网页游戏是不是那种就经常我上网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个。 啊，对，就是那种什么《 星霸传奇》，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才可以玩的游戏， 经常会突然弹出一个界面，告诉我什么什么游戏，点击登录。有人打二是什么意思？ 就不用理他。 大老师跳个舞是这意思吗？ 有时候很多人打一啊，大老师，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下，大老师。 哦呦 啊，你可以准备一下，等会猜歌词。 不得了哦， 那你说页游算不算手游的先锋啊？ 为什么要算呢？这怎么能划成一类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氪金程度，我觉得有的一拼啊。 你不能按氪金程度来拼呢？那早期端游话，你跟征途比吗？ 哎呦，征途可是 对吧？你会输的是吗？ 哎，还有一款更氪的哦，那会儿征途应该算 number one， 奇迹是不是？奇迹 MU 是不是算 number two？ 奇迹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它因为不同时代嘛，算是因为奇迹的后面的话就是，代理结束之后就变成奇迹世界了嘛，所以说这个都比 你们这些坏孩子一定都是把那些弹出来的页面点进去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氪金的。 哎，有那个网友跟我说玩了两年的4399，盟友盟友终于找到 盟 友 盟友盟友， 嗯， 玩两年的4399啊，然后我看还有这个。子涵说女主播好美啊，是这个，这个可能 这个网友一定很美 啊，这个网友一定很美啊，说你很美就很美， 有 谁有没有人说我和大老师帅的啊？一般你们这网友就很帅啊。大老师，你准备好了吗？猜歌词 还没有， 还没有啊？那你再找一找，咱们再说说下边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玩游戏的人群现在总比原来是不是有所增多？如果要算上手游的话，其实是不是主要是手游的带动啊？ 嗯，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就是 是吧， 对，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入网用户，就是说接入互联网的人， 嗯， 最新的统计数据大概是在7.7亿左右 啊，这么多人啊， 我觉得肯定是， 我求求这些，哎，我求求这些玩游戏的朋友们啊，你们要如果这样，哪天我把我的二维码打到屏幕上，如果每个人觉得我主持的还不错，赏我1块钱，谢谢大家啊。好，老大老师继续啊， 然后所以说这七亿多人当中呢，你想即便是他玩什么就是三消啊，连连看呀， 啊， 都算进去的话， 啊， 那其实有游戏的用户应该大概会在6亿多左右。 我觉得还是就是从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上涨的，因为我高中以前就基本不怎么玩游戏，除了4399。 那你也算玩游戏啊？ 不， 4399算， 4399是小学的时候嘛。然后后来上大学的时候， 那你接触这够早的，小学就接触4399。 没错呀，这是小学时候的最爱。上初中、高中课业紧张之后，家里就不让玩电脑了。那再玩游戏呢，就是上了大学，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开始保卫萝卜啊、大战僵尸啊、消消乐呀，啊，这些才开始玩起来， 嗯，啊。好多水友说帅，帅到我和大老师了。大老师怎么办？你们都很帅，说我们帅的，你们一定很帅。你们现在一定很帅，身材是怎么吃都吃不胖，怎么瘦都瘦得下去啊！ 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嗯，土豪。 好可怕，这个节目为什么不坦诚？ 现在已经这个， 我们这是一个互捧的节目， 啊。对对对对对，大老师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来一波吧，大老师。 我也找一个， 一定要这么， 你们都找一波吧。这样，这个说到这会儿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半年有一个这个歌曲？就叫这个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频率的主打歌啊，这个频率的主打歌呢，其实不惭愧的说，我当时还去录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从中听出我的声音。 这个放的一定不是你录那版本， 啊，应该是，可能这个我们后期给调音师很多的钱，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我去录歌的时候呢，我就在一旁练，因为有人之前在录，你知道大多数主持人嘛，唱的不是很好，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旁边练，你知道，我就跟着那个音乐呀，音乐在那放，我就在那练。啊，练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唱的，你知道吗？想要多高有多高，想要多低有多低。这个时候我马上进去录的时候，调音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哎，你好，请问你叫什么？”我说：“我叫徐可老师。”“你好，那麻烦你等会儿唱完这遍出来，咱再唱一个降三 key 版的那个和声，好吧？”我当时我觉得，我简直是我唱歌史上的一种升华和提升。结果一进去，你知道吗？人啊，就是有时候他不放原唱，你知道吗？只放那个伴奏，这个世界就好像两个世界一样， 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就好像我听英文，你知道吗？就是发生了太大质的变化。于是当我一顿激情的唱完之后，我知道发挥的可能不太好。然后紧接着调音师就说：“啊，可以了，你出来吧。”当时我本来想问， 哎，不是还有一项吗？ 哽咽在脖子中的一句话：“老师，不是还要有一个降三 key 的和声吗？”结果他没有说这句话，我也就没有提这句话。我们就说，但是我还是委婉的问了一句，因为我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嘛。 嗯， 我说老师还有别的事儿吗？老师说没有了啊，辛苦了啊，你可以走了，你们都挺不容易。然后我们就走了。 你考虑老师也挺不容易。 那我觉得调音师还是挺厉害，能把这个许可唱的版本这个。 对，结果后两天听到调的版本，就是有很多人 问，徐志安唱的， 有很多人问， 或者是徐如云唱的， 哎，哪一句是你唱的？ 不像是许可唱的，反正 对对对。哎，说到这儿有点悲伤啊，这个，嗯， 怎么样，大老师？ 嗯， 歌找好了吗？ 好吧，就是说一个年轻玩家可能不太会去听的歌。 哎，好好好，来来来，等会儿跟大家预告一下，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听歌词儿啊，听歌词儿 猜歌名，大家准备好啊。 如果你猜中歌曲名字，可以爆照大老师的私人照一张，发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海文天中啊。来来来，大家开始啊，看你们跟大老师谁先答出来。 3、2、1，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 哎，这我都知道了。 让人 不是这个歌，就是唱和说 淡淡 差不了太多，大老师。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望着大河弯弯，哎，落了一句，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大家都应该听出来了哈。 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就到这儿吧， 嗯， 猜不出来吗？ 不是，我觉得我们学友可能相对比较年轻， 天天，啊， 为什么啊？有了有了，山丘山丘 啊，山丘山丘，一看你有故事啊，这个丫丫 主要这个歌就是唱和说差不多。 对对对，丫丫你是有故事的人啊。 还没说的，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对吧？这首歌啊， 好， 咱这是一定想写成歌。 怎么还有人说大河？ 大河向东流啊。 朋友，你是哪个年代的？ 对，山丘，山丘啊，嗯，咱们这是。 徐可，咱们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歌给大家放一下。 这个山丘， 嗯，那我来给说说我找的这个吧。 啊，你说吧，你说吧，嗯，我找一下山丘这首歌。 我这首歌呢， 啊， 相对比较年轻一点了，而且更加的浪漫。有没有浪漫的音乐给我配一下？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徐可一定有很多浪的音乐。 有有有有有有。 浪起来也可以。 山丘这个。 啊，山丘果然有，但是杨宗伟的啊。 啊， 杨宗伟 的，不是这首歌不是山丘，是杨宗伟新唱的，是高晓松写的《越过山丘》 啊， 致敬李宗盛的。 对， 也可以放一下这个， 啊， 这个也蛮好听的。 越过山丘， 哎，对，我给大家念念我这个啊。 行，给你放一个，等会儿我先给你放一个深情版的，你听听够不够深情？ 嗯，很适合今天的雨天来听。欢迎大家聆听 FM98.2 青年广播。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地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天电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哇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怎么样， 这样这样，先给大家听一首这刚才越过山丘这个吧，等于大老师那山丘，杨宗纬唱的致敬版本，大家先猜一下李可这首歌究竟是什么。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 刚才已经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鸭子的鸭啊，我发现你是中华老曲库啊，鸭鸭啊， 小曲 库，哎，很简单啊，中华小曲库啊，中华鲜肉曲库啊， 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女生。 对，咱们现在放这首歌呢，就是杨宗纬这个致敬这个李宗盛的《山丘》， 高晓松致敬了，就找 高晓松致敬， 找的是李宗盛的爱徒，然后杨宗纬唱 啊。杨宗纬是李宗盛的爱徒啊， 对啊，因为后面李宗盛后面就是后期，因为他早期唱了很多翻唱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李宗盛，然后就是有很多歌让他去唱。 哦，但我是杨宗纬的 声 音控，我觉得所有的原唱歌他翻唱过就都有他自己的味道， 他的就是特色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 他嗓音他那种颤音非常非常有特色。 哦，嗯，好，那大家都猜到了啊！不知道今天，我感觉这两天都是这个丫丫啊，丫丫还有，其实原来是池深，还有这个池深和丫丫，还有东方教主。 丫丫说：“为什么是女生呢？是纯爷们儿啊！” 啊，什么是纯爷们儿啊？说你是纯爷们儿是吧？ 啊， 应该是说你是纯爷们儿啊？ 说人家不是女生的意思 啊？纯爷们儿啊，丫丫， 嗯， 啊，好好好，大家 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主题吧，好不好？ 对，无论怎么说呢，大家这个猜歌的能力真是让我耳目一新啊！真是回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嗯 啊，都有点快转不回来了啊！从山丘突然一下转回来啊， 嗯， 就是说，对对对，咱畅想一下未来啊，大老师，你说这未来什么游戏将会占据大部分的版面呢？就会发展成什么游戏为主？ 你看，就是看阶段了，就是比如说现在来说，在国内有种就是现象，就是说所谓 PC 游戏的回流，就是越来越， 啊，回流了。 对，会有越来越多的游戏玩家可能重新把注意力去看，就关注到 PC 游戏，包括 Steam 上这些平台，是因为这样的，就是玩家是需要被教育的。比如说很多人他之前不上网或者他不玩游戏， 嗯， 然后因为手游的普及或者说包括很多游戏公司的推动，然后这些玩家或者这些人他变成了玩家， 就入坑了， 对，开始玩游戏， 嗯， 但是呢就是人是会成长的， 嗯， 你说人 人会变 的 嘛，对， 那问题就是说那不是所有人他对于游戏的审美他都不提升，对吧？那就是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收入也提升了？然后呢， 嗯， 有更好电脑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玩一些更好的游戏？那很多时候，比如说，包括像一些直播平台，包括一些像我们这样的游戏自媒体， 嗯， 像很多游戏玩家推荐了很多好玩游戏，就他一说， 嗯， 哎，就他会好奇，那巫师三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 哦， 那就是他第一个会问手机上能玩吗？就你楼下那个保安问的 啊，对， 你玩什么游戏啊？手机能玩吗？看手机玩不了， 啊， 嗯， 啊，但他知道一个很好玩游戏在手机上玩不了的时候，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插一句啊，大老师，咱们楼底下那保安问出吃鸡这个游戏能不能在手机上玩的时候，我脑中突然脑补了一下手机上玩吃鸡这款游戏， 嗯， 会有点难吧？可能体验上会跟这个， 但我觉得跟手游王者荣耀差不多，就直摇杆走嘛，摇杆控制走，这边就是捡装备， 就是， 那边就 是 开枪， 是这样的，就你用手机玩。而且那个手游版的 CF 你就知道了， 嗯， 打枪确实不行。 我那天体验了一下 CF， 真的是有点不太好玩。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很多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当他意识到很多好玩的游戏它不存在于手机上的时候， 嗯， 那 就选择放弃了。 他不是选择放弃了， 啊， 就是说他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说，那 OK， 我去试一试 PC 上。那他可能以前没有 PC， 或者说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他用电脑他就是一个 ThinkPad 小黑，然后拿来处理文档，他会不会买一个游戏本，会不会存一个更好的电脑，或许会 啊， 就好像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玩很多游戏，它是 PC 上的游戏，但是后来看有人玩战神 啊，对， 然后这哇， 这好酷啊， 这个秃子 这好厉害啊。 然后所以说 这个纹身的大叔好厉害， 所以你要问他说这个游戏电脑能玩吗？他会说也是，你看不起玩手游人一样，就是我们索尼的， 对 PS 上的，或者不论 PS3 PS 还是说 PSV 是 PSP， 那 OK， 反正就是跟你电脑玩不了。 对，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我们玩手机游戏的这一部分人，他就是图的一个方便和快捷。就比如说那个保安问这个手机上能不能玩，他肯定是相对来说他玩手机更方便一点，他可能不会是去玩 PC 游戏的那个一部分。 也不一定，就是说还是就看他最早接触的平台。 嗯， 比如说就是那都说嘛，过去很多人他家里面可能都没有电脑可以上网，甚至连电话机都没有，他第一个可以用来上网的设备就是手机的时候， 哎，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那 对他就会习惯这样。 就我小的时候，一说中国互联网网民突破100万， 我都疯了。 然后又突破1000万，后来包括我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说中国互联网网民过亿，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嗯， 那突然有一天，当我重新关注这个数字的时候，已经到了6亿、7亿的时候， 哎呦， 那你要知道，这大部分人他肯定不是买电脑上网的，是包括比如说很多小孩儿。就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比如说像是00后，甚至包括是就不管他零几后，他可能没有见过电脑，可能就是小时候他拿来上网玩游戏的设备是父母给的一个平板电脑，一个 iPad。 嗯， 那这个就很正常了。 我觉得大老师说这先入为主挺有道理的，就是身边有很多人玩英雄联盟他就不会玩王者荣耀，他会就觉得有一点简单无聊。 对， 但是如果你接触一款游戏是刚从就比如说手机上就可以玩王者荣耀的时候，我是肯定不会玩英雄联盟，我觉得有点难对我来说的。 嗯，哎呀，其实这会儿就让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央视的纪录片啊，特别早拍马云那会儿，当时马云来北京啊，注册这个中国黄页，那会儿叫李哥，你知道什么叫中国黄页吗？最早管大搜索的这种网页都叫中国黄页。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黄页相当于是电话簿的一种，就是记录各个企业的信息 啊。 然后比如你公司干什么，主营业务是什么，然后那个地址在哪，然后电话号码是什么 啊？就是在 那样的 电话簿有一页总叫黄页啊， 就相当于是那样的一个信息簿，然后被称之为黄页。后来等于说他是想，就是说他第一次在美国，然后说接触到互联网，然后去搜索跟中国相关的东西没有，所以说他说那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搬到中国来？那你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纪录片的更多的让你感受到是那个官僚主义的东西，就是说你人会问你为什么不先预约呢这种事情，对吧？然后跟那时候再去跟他说 这是什么，这叫信息高速公路。 嗯， 那他们很难理解啊，那高速公路那这交通部的事儿关我什么 高速公路真是 你就是说马云那个时候来说他还不具备一个像现在一样优秀企业家这种素质嘛。 对对对， 他一些打比方做类比的方式还是很老师的那种方式。 对对， 问题是他的学生 理解不了， 他学生能听懂，但是官僚不一定懂。信息高速公路，那你今天你再去跟很多人说他也不太懂。 就是其实说实话，这个反正我就觉得当时纪录片呢给我的感觉啊，咱倒不说别的，就是我主要觉得那会儿就是互联网在人们面前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对 啊，可能大家没觉得能几年之内发展这么快， 就是 说 它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对， 我上不上网，晚上7点钟不还是新闻联播吗？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说那可能我只有那种尖端人士或者外企我才需要上网，我这平常上班不需要上网嘛。 那时候可能是个工具，现在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是，所以我引出这个是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子竞技的发展，其实最早我玩游戏的时候，包括玩传奇那会儿，我没想过能有一块电子竞技，都是大家。但是说实话，当时网吧局域网连 Diablo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有种竞技的感觉。 那个没有，就看谁先用修改器，然后把装备调起来，然后再去刷别的怪。 但是没想到能发展成电子竞技。然后我第一次知道电子竞技就是玩魔兽争霸的时候，突然我看国外哎有举办比赛， 对，甚至包括那时候央五还能 啊，对对 对 段轩嘛，他们那时候电竞。 啊，那真是咱们中国最早的一批。 对，其实、就是、 所以说咱们这个央视这种主流媒体还是看得远啊，是吧？包括 后来不就被封了吗？ 啊、对对对， 停播了。 后来的事情就不说了啊。你看，包括咱们现在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还是很有高瞻远瞩的，设立咱们这个频率。 对对对， 哎，所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哎，大老师继续啊。 啊，那是，哎我天哪！ 上这个节目要崩溃了。 就是我们上一句跟下一句完全没有关系是怎么聊、啊、 对，所以游戏这个发展它真的是非常的快的啊，让我们有时候你就比如说小到最小的时候咱们玩那种其实跳格子它也算是一个游戏嘛。 嗯，对，然后 跳格子 那我们就是说拿电竞来说吧，就之前也是跟我们一个玩家去聊这个事儿，就是说就是他聊到下棋这个事儿，他说为什么就是说、哦、就是下象棋 嗯 要说越来越少了，甚至包括说 你看 下围棋， 对，然后是包括人工智能，好歹也是下围棋，他为什么不下象棋？然后后来我说，因为下赢象棋不需要人工智能啊，你随便点开一个那种就是下象棋的那种 电脑程序 那种游戏，对吧？你连简单电脑你都打不过， 对， 因为象棋它的这种就是说套路啊，或者说 通过数据来分析， 对，棋局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相对数据量没有那么大，很简单。而围棋的它这种变化，像早期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用那种穷举法就无数次的运算。而现在来说，它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之后呢，它是会有一定思路，下棋的思路在里面，它也在不断的变，所以说围棋的变化套路比较多。 嗯， 那其实后来我就在他说，那有一天很多游戏，他说这些电脑游戏， 说 他说这些电脑游戏会消亡，而象棋不会。后来我说其实也不是，我说那早些年就中国古代玩的很多很多棋已经失传了，因为你为什么要下象棋呢？其实你。像这种棋，不论象棋、围棋还是国际象棋，其他的主要呢也是与人对抗， 对 对，也是属于 其实就是这种对抗性， 对，然后所以也是那种斗志， 对、 嗯。所以其实就是说，游戏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人类社会不管怎么发展，娱乐和竞技永远都是可能一个 主题之一。对，就像打麻将。 对，大家都愿意享受这种赢的快感， 台酒其实也是 不甘心的感觉。 嗯，它其实也是，就是说你希望肯定是赢得多一些，那就跟现在很多电子竞技。 大师，我们这是一个拒绝黄赌毒的健康养。 民间嘛，那你说，那你跟四川人民说一下看看。 不是麻将可以，刚才不是说到 对不对 台 酒怎么了？ 没事， 小平同志也是打桥牌的嘛， 哦、 对不对？ 好吧。 哎，那咱再说回来啊，说电子竞技这个未来， 嗯， 大老师你觉得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普及。首先就是还是那话，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到底是说你跟哥儿几个一块刷一个 boss， 把他刷得死去活来好 啊？对，就一个 boss 虐团队虐得死去活来哈，好几个月这种。 所以说那这种情况来说，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会疲。 对， 就好像你下本魔兽下本，到最后这个 boss 打到什么程度，他放什么招，你怎么躲？ 都已经机械化了， 对你非常机械化的时候，那你就完全没意思了。 反正我个人放弃魔兽世界那会儿，天天打本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啊，其实大家能不能想象，当年我是那种指挥，当年我在魔兽世界相当癫狂，战场指挥，你知道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魔兽世界？没准进过我那个 YY 频道啊，我就是奥特莱克山谷 啊，进去说速度输，速度输，赶紧拍下一局。 我就是当年在大家刷奥山的，你知道吗？流水的人不动的奥山指挥就是我。 速度输了，还拿一半，赶紧走，赶紧走。 他特别爱指挥。 你们俩能想象吗？大家一个中学生坐在里边，但是说实话，当时很多人希望进我这房间来，因为我能带大家快速刷荣誉嘛。 所以你其实是主播。 不是， 游戏主播的萌芽， 我有套路嘛。当年我就是，给大家玩出很多套路，比如说圣骑士中间站一排，因为监测的嘛，全中间站一排，然后所有人站一排。我说三二一，然后所有人庆祝三二一冲，哇，那种自豪感，你知道，我在游戏中找到了自己那种感觉。当年就是你知道，一个房间坐着一个1.65米左右的小孩子，然后站在电脑前面，来，所有人，二山排成一排，来，我们先杀中位啊，绕过杀后两塔，然后直接杀将军出场，直接杀将军424荣誉啊，直接杀将军。你我估计你们很熟悉这个声音啊。然后后来我就是不指挥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转战工会当会长。开始开荒黑暗神殿呀、太阳井，你知道后来我放弃的原因是什么吗？大老师， 就是 我觉得 开荒进度一直没有进展。 没当然不会，我这个人就是还是很爱琢磨 了。 不，后来我放弃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后来学业有点重了，我就觉得白天学习累，晚上还得上班，在游戏中，你知道真的很累。后来我就逐渐就说算了吧，还是退居二线了。 主要是因为有了女朋友，然后没钱买点卡了。 对， 有点这个原因吧。 点卡之后，对，也是一个，哎，不说了，这都是伤心往事啊。说到这块呢，咱就说，咱就最后吧，说一个情怀一点的事儿，就是你们怀念那会儿的游戏时光还是现在？为什么呀？ 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怀念，比如说什么觉得当年《仙剑》怎么好、 哎， 然后我说我们玩传奇时候怎么好，玩《梦幻西游》《大话西游》时候怎么好，玩魔兽时候怎么好。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现如今的游戏更好玩一些。 嗯、 有这种情况叫八三版射雕，或者说什么老西游记的那种。 这个例子举特别好， 就是、你会觉得黄日华、翁美玲无限美好。 对，那个时候觉得好玩，可能是也没有别的选择。 啊、然后这时候，就当你重新的再去网上把这个射雕英雄传荡下来看的时候，你想死的心都有。这是什么呀？ 不是都被大家用来做那个 GIF？ 过去永远是最好的。 对啊，就是说 这种感觉。 甚至包括说，比如说那时候你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种。比如某时候无限的怀念初恋，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景象。 对， 但是多年之后，然后 见到他的时候， 同学聚会时候你见到人一看， 哎呀妈呀，你怎么这样了呢？ 比如你的男初恋，然后发际线 发际线已经在后脑勺上了，然后你 发际线已经跟斯坦森有的一拼了， 对，然后呢你的就是女初恋，然后腰已经对吧，就是笔筒还粗的时候， 已经是大妈了，这个啊，已经是妈妈了啊， 你会觉得那过去的这张 当年我眼瞎了吗？真是啊，你都会尽力避免这种事， 对，相见不如怀念嘛， 嗯，李可呢？啊， 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刚才说的， 你还是怀念现在吧，因为那会儿你没怎么玩是吧？ 关键就是刚刚大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就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和同学这个，比如说跳皮筋啊、跳格，你现在让再玩的话，就觉得还是很幼稚。可能就是当时那个环境，或者就是说游戏。 估计现在你要在地下画那个跳房的，应该会被抓吧？你破坏公共设施， 在自己家院子里。 啊，自己家还有院子啊，这么厉害啊！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游戏就是不同时间段就会有不同自己的这种心情吧，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和兄弟一起厮杀的这种热血青春，还是现在就扩展到现在的电子竞技啊，或者哪怕是我们朋友聚会的一个桌游，其实都是一个娱乐为主题的，这个让大家欢乐就够了， 互动嘛， 对， 互动最重要， 互动欢乐就够了。 行，咱们最后还有这个四分钟，说一下最后这个吃鸡小套路提示。最近 突然跳到吃鸡， 对对，因为最后有个小环节嘛，就是昨天我们又吃到鸡了，队伍排名最后我总结出一条啊，对，我给大家总结出一条，就这样，如果刷了一跳，首先空投一定要跳大城市，千万别打野或者跳小地方，那真的穷的一穷二白，哪怕你在大城市跟人刚没刚过啊，或者被人干死了，或者说 排下一局呗， 对，排下一局呗。但是大城市你稍微往边上一点跳，你别跟人怼那个里边， 单局游戏时间五分钟， 对对对对对，单局游戏时间可能两分钟， 半个小时玩了十把那次， 对，半个小时玩十把， 落地成盒， 对，落地成盒，落地成快递啊。 哎，我们现在还有个套路，就是每次 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完这套路嘛，不要打断。一就是空投要选择大城市，二就是刷毒圈的时候尽量晚跑，而且要在毒圈边缘。 嗯， 而且我跟你说，这游戏有一把神器啊，吃鸡游戏有一个神器，就是消音器。我跟你说，拿到消音器，你这把必吃鸡，除非你技术太差。这就是我的提示，大老师， 你 有没有更新提示？ 哎，你稍微收敛一点，万一以后咱俩这套路被大家都用 啊？对对对对，没有套路啊。大老师有没有更新套路这种？ 嗯，就是套路的话，还是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对于地图熟悉，一定要熟悉图，因为就之前就是说，经常看就是那个《绝地求生》一些视频的玩家会知道有一个。就是外国的主播叫可能叫 G 神，就他就属于那种超级学校霸王，他对于学校的地形无限之熟悉，就 是 就基本上 就是他只跳那地儿， 对，而且只要他落下去之后，能用非常快的时间之内，然后就干掉很多很多敌人。 但是学校物资一般啊， 是，就是说因为人口密度非常高，而且他对于地形非常的熟悉。 他是找一个高点吗？ 没有没有，就是 他应该流动着走， 一直在移动。 哦，这种好酷啊！ 然后甚至包括最近的研究，就是说，就还是驾驶俱乐部， 你又开始速度与激情了，大老师啊， 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游戏你玩时间长会发现，就是你开枪的时候很像 那么几下， 就很像好莱坞电影。 对对对， 你开车的时候很像宝莱坞电影。 但是昨天有一个双排，他们俩开车都被我们俩乱枪把那个交通工具给打死了，你知道吗？ 打到这个，对，然后就最近发现说车各种在奇怪的卡到 bug 会飞。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撞树它自己会炸。 好了好了，咱们节目时间关系啊， 好， 也有些人问关关呢，大老师你再给大家说一下呗，这个玩策论基本是什么时候更新什么的，大家 都这个不用说，只要老粉丝他一定会更新。 对对对， 你们想在这个节目里有看到关关吗？ 啊，那是，哎，下次真的你可以带关关一块来啊。 啊，这你说的 啊，我说的，可以吧？ 啊， 可以吧？好，好，咱 们 下期 啊，这个水友满足你啊，你要关关没问题啊。 我要关关。 对对对，好，这期节目呢，时间关系就是这样。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就这样度过了。明天又是周一，新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工作。 对，李可的套路呢？李可套路明天说吧，今天时间有点来不及了，让我们跟着这个越过山丘，好不好？跟着这个杨宗纬的越过山丘，大家一起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老师今天做客，我们就仨人嗨唱结束吧，这个越过山丘，好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对，感谢今天这么多的水友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又创下了一个新高。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同志们，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 来吧，咱们开始 K 歌吧，现在麦还没有接， 有歌词吗？ 我这天空，越过山丘，它的歌词非常非常简单 啊，就是那个山丘是吧？ 对， 高潮是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循环的讲了两个故事， 我就忘记了高潮是。